我做错。

睡不着，我飘。

双眼模糊看不见，谁在撞我？ 谁撞我？ 我在撞谁？ 我是谁？ 乌七八糟乱乱乱成一片，向下沉的躯体幻想在浮出水面，我的幻想躺在河边，阳光真温暖，慢慢睁开眼，泪水已经流满面。哦，真的很咸，我感觉新鲜，我又会哭了，因为我已浮出水面。看见了摸不到该怎么办？ 我去他的，别再说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 看见了摸不到该怎么办？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想不到就再见。 看见了摸不到该怎么办？ 小的人物也是演员，生活部分到底贵贱。 看见了摸不到该怎么办？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想不到就再见。 我的幻想躺在河边，阳光真温暖，慢慢睁开眼，泪水已经流满面。啊，真的很咸，我感觉新鲜，我又会哭了，因为我已浮出水面。

眼光，如此渴望，如此渴望。 轻轻徘徊在夕阳的走廊，我是伤心却又难免遥想，美丽的思念就像那海浪，再过一浪要过一浪。轻轻徘徊在夕阳的走廊，我是伤心却又难免遥想，美丽的思念就像那海浪。 我怕